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一讲到食就精神啦。 一讲到食就精神啦，当然啦，即系临食诶，即系牛肉面啊。咁我哋依家就话好多人食牛肉面啊，牛肉面一谂起就系台湾牛肉面。OK， 咁好啦。咁啊， 我哋廣東嘅牛腩面啊，就好多唔同嘅， 唔同唔同， 系啦。咁啊，阿錢兄，咁你有講啊，即係佢哋個煮法點就有咩特別咧？頭先你就講到啦，即係炒炒先， 系啦，用老汁。咁如果譬如你川味咧，好似頭先講啊，就用啲豆瓣醬，辣嘅豆瓣醬就炒一炒嗰啲牛肉，然之後咧先至落去放湯。 嗯。 咁啊，頭先亦都講到咧，啲面咧唔一樣喎。我哋咧廣東人咧，廣東地方咧近年咧，因為自從呢個清末之後咧，啲人有錢咗，於是咧食啲嘢咧，梗係又細又長啦。咁其實南京牛肉面咧，最原本咧，其實啲面咧就唔係幼面喎，係啲比較粗嘅面。 係 點解會粗面咧？其實面係幼先一話係粗先嘅咧。咁其實如果講嗰個源頭咧，最早期咧，我哋叫面呢樣嘢啊，其實唔係長條嘅，係圓餅嘅。即係等於印度人食嗰種叫做 naan， 係啦，嗰種日本印度嘅薄餅， 係 喺早期咧，嗰啲咧就叫做面啦。所以如果我哋睇到啲古書啊，就係話啊面不過人食面咧，其實就係食呢種嘢。印度又係咁樣嚇，中東人都係咁嘅樣。 就譬如話佢山西嗰種 刀削面。 系啦，都系一嚿嘢， 类似系嗰种啦吓。咁啊，佢批出嚟， 系啦， 批出嚟咁一片片一块咁样薄片， 系啦，咁嗰个类型嘅 吓，嗰种类型。 咁后来咧就点样会演变到咧一条条长嘅咧咁？咁因为咧一方面就系对于面嗰个做法咧，仔细咗啦。嗱，你面如果摆喺度嘅话咧，用小麦磨成之后咧，咁会干噶嘛？咁你要硬到佢咧系又长又比较细咧。就一定要落油嘅，用油咁，然之後令到佢咧比較滑身啲。同時咧，原來長有原因嘅喎。 點解咧？ 長壽啊嘛。 哦。 咁所以 即係取其意義。 冇錯啦，所以後來嘅人咧就因為咧要講究好多啦，啊咁於是咧就將佢咧就整到去咧又長又細，咁樣變咗咧就有長壽嘅意思。 即係演變到而家咁種 長壽， 即係嗰種即係長壽面啦。 咁個牛肉面咧，通常都係食嗰啲係扁身嘅。咁有似我哋而家啲上海啲有。面咧即系扁身嗰啲，咁系就系比较阔少少啦，一般系比较熟少少。 咩庙口嗰啲宽面条啊， 系啦，冇错， 嗰啲 同埋佢咬落去咧就系同呢个上海面又有唔同， 有啲咬口感， 系啦，冇错啦。 咁系真系嗱，你今次嗱， 咁系冇我哋广东面咁硬嘅。 冇，佢煙煙銀銀咁樣啦，咬落去係咪？ 啲光澈嘅口味啊嘛，綿啊、煙煙啊，咁嗰啲就好正嘅。 係 嚇，咁啊廣東人咧唔係噶嘛，我廣東人就係食啲嘢就要原汁原味嚇，又嗰個口感咁，所以咧就又完全唔同兩。 咁啊，所以每次我哋去到台灣咧，我都即係分別去食唔同嘅牛肉面係咪？咁啊，譬如話我今次喺鋪出嚟嗰個洪師傅牛肉面咁，咁佢嗰種有人批評又，喂佢鹹喎，咁亦都有朋友話，喂我嫌佢淡啊咁。咁啊，各家就有唔同嘅 做法， 都係攞獎嘅，係嘛？咁攞得獎曾或者即係今年攞獎、前年攞獎、幾時攞獎，曾經得獎過嘅呢啲面家咧，當然有佢唔同嘅做法。咁如果你話喂喺台灣你邊間最好啊？咁啊對唔住啦，最貴我就知道。咁啊最貴咧， 成萬人一碗都有， 係嘛？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較為具質素嘅牛肉面咧，一般喺台灣嚟講咧，我哋$250至$300左右已經食到一碗幾好嘅牛肉面，$220，$220台幣。咁啊已經係，當然你話即係再有冇再平啲係有嘅，$180啊咁都有嘅。咁但係我剛才所講啫，即係平均嚟講$200一碗牛肉面咧，都其實個水準唔錯， 都叫貴㗎啦， 都貴啦係嘛？ 即係佢係高檔㗎啦，呢啲係高檔。 咁唔知啦。 咁啊食面其實如果講到食面咧，亦都係一種即係有咗少少嘅故事喺後面咧，就係其實台灣人當時咧係食米啊同埋食番薯為主。突然之間轉到個面咧，當然有外省人嘅影響啦。但係國家嘅政策咧，亦都有影響。 因為國家政策都有影響， 係啦，因為喺五六十年代啊，當中華民國遷到去台灣之後咧，其實要好依賴咧美國嘅援助，咁當時啲美援又點樣嘅咧？咁樣咁美援咧又真係好慷慨喎，點慷慨咧？即係我用引號啦，慷慨啊！佢剩低嘅小麥，即係佢美國以出小麥大豆為主啊，剩低啲小麥，咁佢咧又有優惠價。咁就咧要你買， 即係平啲賣俾你，即係所謂平啊！ 賣淨係變咗麵粉賣過去，係賣麵粉好似係咪啊？ 佢話佢即係用小麥啊，同埋咧佢賣小麥俾你嘅，賣到過嚟之後咧，你自己搞嘅。 係 咁跟住咧，就當係嗰個優惠價咧，就當係美元咁樣換咗嚟嘅。咁你話幾即係咁啊？變咗咧，係當時嘅人咧就食麵，咁啊食麵為主，嗰啲米啊點樣咧就出口啦。咁就賺兩外邊人嘅錢。 咁啊講個題外話啦，咁就頭先講嗰啲即係麵粉袋啊。咁麵粉袋你知啊，即係以前即係五十年代咧，咁就五十年代。 好值錢喎！ 就台灣比較係即係 唔知講台灣香港啦， 係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啲即係啲見到啲小朋友咧，咁咧就啲富啊啲咧，就係用嗰啲麵粉袋做嘅，咁啊 pat 有住就寫住美國製造咁樣嘅。 係啊，我哋即係唔止講台灣啦，香港都係啦，嗰個年代都係物質較為短缺嘅時候咧，嗰啲麵粉袋啊，嗰啲麻包袋啊，咁都係利用我哋做衣著噶啦，係咪先？係嘛？咁啊。即係我哋都講翻食麵啦。即係食麵呢、這個即係潮流喺台灣咧，就因為美援嘅關係，令到咧即係改變咗啲台灣人嘅飲食習慣。飲食習慣啦，咁係咪？咁好啦，咁啊頭先提到啦，即係兩種嘢就外省人帶嚟啦，以呢啲為主啦。當然你話小籠包啊、鼎泰豐呢啲，即係更加豐富啦，係咪？將呢個飲食文化 嘅講究啦， 啊，即係更加可以即係發揚光大啦。外省菜喺台灣嚟講，係咪？咁啊～你甚至乎而家喺台灣嚟講，你食緊好多嘅湖南菜，係咪？可能比你去湖南食咧都不遑多樣嘅， 係 咪？即係 更加合當地嘅口味。 冇錯冇錯，因為唔同嘅軍隊嘅軍種嚟到台灣咧，即係佢代表咗唔同，因為湖南最多出產量最。產量最多咧就係當兵啊嘛， 係啊，冇錯， 係咪？一係土匪，一係就做兵，一係就 四川都 係啊，四川係嘛？一係就做兵，一係就做賊，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將呢啲咁嘅飲食文化就帶咗入嚟台灣， 係 咪？而牛肉麵就更加發揚光大啦， 係啦，係嘛？咁我哋咧提咁多牛肉麵，提呢個飲食文化，個目的係説明乜嘢咧？就係説明其實咧，台灣同埋大陸兩地咧，互相之間嗰個文化或者飲食嗰個文化嘅交流咧，其實係冇停止過嘅。而且有好多東西咧，去到咧台灣嘅話咧，亦都可以發揚光大，然之後再面向世界，再傳到去咧世界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華人社會。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係自己是固守一個小島而去即自己自吹自擂的話呢、其實這件事是沒有出路的、你不能夠說我永遠都是吃米因為自從牛肉麵興即食麵呢興起之後呢其實香港又好台灣又好個食米量是下降的、即是代表著一種主食的文化的潮流的改變也都是兩地互相交流的一個結果來的 咁，譬如我哋講嘅嗱，頭先講嘅牛肉麵啊，咁其實依個都係江南地帶啦，江南地帶啦，即係南京都係其實都屬於南方啦。係咁係入譬如水餃真係純北方嘅一個食品嚟嘅。咁喺同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咁啊最興係乜嘢咧？咁啊揾啲即係譬如我讀嗰係好少女仔噶嘛，咁啊梗係揾啲文學院啲女仔咧，咁啊 包水餃 係啦，即係聯誼。咁我哋就去。好純品嘅以前， 咁你係包雲吞喎、 啊，係啦，咁我咧就去咩咧，就係包水餃活動啦，咁大家一齊落手落腳，咁嗱依個咧就係以前我哋讀書嘅時候，咁啊即係啲大學生嘅一種社交活動之一啦，咁亦都係睇到啦，其實都係依個飲食文化其實係受到即係外省嘅影響， 受好多影響， 係啦，唔止係話即係頭先講面食啊，咁我哋水餃非常之北方嘅一個食品。 咁你睇當年你睇台灣嘅影片咧，你都養鴨人家啊，好多影片咧都講到咧，即係過年嘅時候咧，包水餃咧係即係嗰個家庭嘅大事嚟嘅喎，大佬。 嗱，咁如果你話係話。 平時屋企就真係好少，除非你真係外省人。如果你係台，即係平，你話即係專登過年過節包嘅話，就真係少啦。咁但係話我哋會包嚟食嘅，真係平時可能即係當一個樂趣咁樣包嚟食下會有。咁就並唔係好似啦，即係大陸北方咁樣啦。咁佢哋真係會係過年我要大魚大肉，佢唔係原來過年就包餃子嘅啫，大除夕嘅包餃子嘅， 大除夕 民間傳統風俗， 即係呢啲傳統風俗，所以即係個飲食文化咧傳到去台灣嘅時候咧，即係佢嗱亦都係關。我哋掌公事 啦， 因為過遷到台灣嘅時候咧，有不少嘅軍隊，有不少嘅部隊過到去咧，就唔同省份嘅人喺嗰度咧。 咁亦即係阿前兄唔講咧，咁其實都唔知喺原來咧，依、這個面即係面食嘅文化咧，原來係都係由於美國嘅因素。 會有影響的，其實即係一個地方的文化咧，係受很多因素影響，有國家政策啦，又有人民的移流啦，亦都咧係有兩地的交流啦，咁樣產生嘅。 你即係譬如話頭先我哋開米之前，我哋即係研究啦，咁喂唔食牛，咁我哋啲肉食喺邊度嚟咧？咁即係主要食乜嘢肉食咧？咁 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喺古代嚟講啦，古代即係講緊嘅係最初譬如係一二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咧食肉嘅咧係一定係一啲有錢嘅人，咁有錢嘅人咧先至可以咧食肉嘅，咁啊食乜嘢咧？咁啊基本上咧都係啲羊啦，或者咧獵翻嚟嘅啲食物啦，咁但係咧亦都有記載咧。是食蛇的喎，蛇肉亦都是當時的人的一種嘅選項。好啦，咁如果係有好正確的文獻記載嘅咧，就去到宋朝，宋朝咧中國人咧即係華夏的人咧就食羊為主啦。係啦，咁唐朝係點樣呢？唐朝就好雜食嘅，因為唐朝嗰個打獵嘅範圍同埋嗰個即係食肉的範圍比較大。牛點解會少呢？其實養牛是很難的，即係如果譬如話喺我哋而家嘅主食肉類入邊嚟講咧，最容易養嘅係咩咧？係鴨。咁樣喺南方嚟講咧，養鴨唔容易嘅咧就養雞。所以客家人好中意即係養雞嘅。 係。 我廣東就係啦。 係啦，咁啊嗱，食豬咧，有啲人咧就認為咧，食豬咧就係窮人先食嘅。咁而事實上真係嘅。但係窮人養豬咧，我哋都知道啦，一頭豬啊幾時先殺咧？就一定要是過時過節 大節 大喜慶 大喜慶 結婚咁，然之後先殺嘅，因為你養豬需要嘅時間好長。咁我放牛咧，好啦，你會話啦，咁你點樣可以判斷啊？咁樣， 但係因為牛係勞動力嚟噶嘛， 冇錯。但係同時間咧，你睇佢肉質係唔一樣。雞同鴨咧，家禽嘅肉質好鬆散下嘅，你甚至你一碌落去就搞掂嘅。但係咧，去到豬咧。個肉質就比較咧係結構比較係嚴密啲，最多變化嘅咧就係牛，牛唔同地方有唔同嘅肉質， 唔同嘅部位， 係啦， 有唔同嘅即係嗰個組織纖維，都不一樣。 咁所以咧，你養牛就係好困難嘅事嚟嘅，所以因為咁樣樣咧，牛大力啦，可以耕田咯，所以唔容易食嘅。 咁同埋咧係應該由好似唐朝咧，就係你要劏牛嘅話咧，要報官。要批咗先嘅， 因為依個係個生產力嚟噶嘛。 係啦，咁即係你即係屠你屠户咧，你要攞執照，咁你殺牛咧就都要去批嘅，批咗咧仲要拜下天啊，咁啊先可以殺牛噶喎。 咁喺唐朝咧就好奇怪嘅，唐朝咧嗰啲有錢人咧，其實個胡風係好緊要，即係崇尚啊外族人風係好緊要嘅，所以其實佢哋食雜嘅肉咧係多過食我哋而家所講嘅啲牛啊豬啊啲肉嘅。去到宋朝的時候呢，因為呢對於即華夏之防比較嚴的時候呢，開始就話啦，喂，我哋中國人喎，我哋唔好好似外國人，好似啲胡人咁樣。於是咧就揾啦，揾啲主食食啦，咁食咩？食羊。所以《東京夢懷錄》啊，呢本書咧，佢咧記錄咗當時咧東即汴京城咧，宋朝首都咧，有好多羊嘅。賣羊的地方的，就是這樣的。 想問，其實 宋朝去因為比較有錢啦，咁好多人都以為啊宋朝係即係好弱嘅國家，其實唔係啊，宋朝咧佢嘅 GDP 嘅生產力咧 係 全世界嘅加即係其他外國國家加埋咧都唔及宋朝嘅，所以佢有啲有錢咧賠完再賠嘅，即係打輸我又俾錢打輸俾錢， 買啦買啦，你打我我俾錢你， 即係搞我嗱，俾兩蚊你走啦， 係啦，俾錢你， 俾幾蚊你走啦， 即係我哋而家咧好好高貴嘅阿三。你咁講呢樣嘢，因為以前咧就諗住，我哋中國弱，點解弱咧？因為唔夠人打。 嗯、 其實咧喺宋朝唔係嘅，宋朝好強，唔係我有錢啊，唔好搞我。我俾錢你， 嗰次應該阿趙光義係咪啊？ 係啊， 咁咧係啦，咁佢做皇帝之後咧就即係遼國都成日打佢噶嘛，佢抌咗200萬兩銀啊！ 真宗即係佢趙光義啲後人，真宗 真宗啊！咁啊掟咗俾佢， 知名啊嘛！ 啊，佢俾佢啊嗱，你就唔好打我啊！嗱，你打我嘅，我攞多200萬，我買你個人頭。咁幾十年咧，都唔敢打佢啊！ 咁因為佢計過啊，其實宋朝啲人計過嘅，我養兵用咁多。我損失戰爭的損失是比我用錢買你的和平是更加著數， 又真的有效，他即係俾完之後再下一刻佢， 係啦，冇錯啦嚇，咁啊嚇可惜啊，可惜佢係做錯一件事，咁佢咧諗住俾開遼國人，遼國人係受嘅，咁咪俾佢咯，佢又唔係啊，突然之間俾下，咦唔係喎，咦有一個金國人女真人好啲喎，諗住買佢喎，點知個女真人就唔要錢，要地咁咪死咯。 好啦，我哋講翻食先， 係 OK， 咁好啦，即係宋朝嘅 食，因為有錢啊，所以食得就比較精啲啦， 可以食得精啲，譬如好似蘇東坡啦，係咪我哋熟悉嘅蘇東坡，其實蘇東坡咧對南方嘅影響咧其實好大，尤其是飲食文化，因為咧我有啲人研究話宋朝人食羊。但係點解東坡先生會食豬嘅咧？咁樣， 因為佢喺廣東， 因為佢俾人哋貶咗去廣東，而且佢好叻嘅喎。佢去到廣東嘅時候咧，就去研究下點樣將啲豬肉啊變為好食嘅咧，咁樣樣。 百無聊賴，冇嘢做啊！ 係啊， 又飲食喎，即係好似而家，好似阿錢博咁啊，即係冇嘢做啊，研究呢個 好多嘢做㗎，研究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啊。有其實我哋而家見到有東坡肉啦，後來咧比較平民化啲嘅就係、是所謂扣肉啦，咁啊， 但係佢中意都食魚嘅喎、 啊、有東坡魚啦，啲小黃魚啦，有東坡羹嘅喎、啊，咁、所以其實蘇東坡留俾我哋嘅財產咧，其實係好多嘅，咁、當然啦，蘇東坡能夠捱得住咁多風浪咧，同食有關嘅，點解咧？因為經常食。唔使諗咁多嘢啦，係咪先？咩烏台詩案啊？你唔使諗，唉，食咗先咁樣。咁嘅時候，咁咪個人咪開朗咯。個人開朗嘅話，咁講真啦，即係個壽命又長啲啦。佢嘅同人嘅交往又容易啲啦。所以好多好多事蹟 啦。睇到其實佢話被貶到慘，起碼佢都有個小妾，有個妾侍跟埋嚟廣東啊。 咁啊，妾啊，依個又另一個話題啦，因為。速妾咧，除咗廣東人之外咧，其實一路咧，其實唐朝人好中意係帶埋個小妾嘅，譬如白居易咁樣啊，即係白居易咁樣啊，佢又咧俾人流放嘅時候，帶埋個小妾嘅，係啊，呢啲係品味嚟噶嘛， 嚇！即係雖然我被流放啫，都即係面 子，你有得嘅，帶啲小妾 咁 嘅， 你有小妾係嘛？ 咁如果咁而家咁宋朝嘅飲食文化咧，咁流傳到而家仲有幾多咧？ 宋朝飲食文化咧，嗱，我又睇幾樣嘢，飲食文化睇兩樣嘅，第一圍餐，第二係小食。小食嘅咧其實係好多嘅，譬如我哋頭先講啦，盤菜啦，即係我哋一路講開盤菜啦，同埋一啲譬如話係一啲嘅切絲嘅一啲豆，即係嗰啲豆腐乾啦，都係嗰啲流落嚟。 即係啲刀漿係嘛？ 刀漿， 即係嗰啲刀漿刀法。 係啦，譬如食羊啦，都有噶。譬如廣東咪有所謂嘅東山羊啦，係啦，依都流傳落嚟嘅。咁但係咧， 即係原來東即係食羊咧，就唔係話即係北方人傳落嚟，其實南方人都。 都有嘅，因為宋朝嘅時候咧，佢嗰種嘅文化影響到。咁但係你喺南方種羊比較，即係養羊比較少噶嘛。 因為可能南方人又唔係咁中意食嗰陣味啦。 其實老實講啊，你而家就好講究啫。 你以前 是我想这个南方人指岭南人啦，岭南人 岭南人呢食羊呢，如果看回那个文献呢是少的，因为呢岭南人呢那班人呢不同北方人嘛，他们本身有土著，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走下来，同埋好大程度上呢很多都是跟华夏的人不是一样的，即是族群，所以呢没有这种的习惯，但是呢如果我们吃羊呢就是多数都是在北方呢传下来的那个饮食的习惯。 又讲回刚才即是讲到老兵起台湾的饮食文化，即是影响当地饮食文化。第一个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是广东老兵啦， 有一种饮食文化呢就带不起的，两样啦，一是吃蛇。台灣 你真係台灣你見唔到， 冇人好少人食蛇。 有你華西街都有啲咩嘅，但係唔同我哋咁樣食法嘅。 唔同食法 係啦，佢咁啊去飲蛇酒啊啲又會食蛇乾。另外一個，我哋廣東人食咩最出名啊？ 食呢啲野味。 狗啊！ 狗肉。 狗肉。 係啦。咁嗱，我哋廣東人咧就主要好出名噶嘛，所以以前軍中火頭大將軍咧，好多都係我哋廣東人嚟嘅。係啦，咁。試過呢就有我學長嘅，即係當兵嘅時候喺金門啦，咁就佢哋咧好開心，即係去食飯咧，成日都有啲好美味嘅湯飲啊！咁有一次咁嗰啲嗰啲咁嘅火腿大將軍咧，都係廣東人嚟嘅。咁有一次咧，佢哋咧有人咧就唔知鬧啊鬧啊鬧到好抵嗰啲啊，鬧咗咩出嚟？有狗頭出嚟，嗰成班咧從此唔敢飲湯啦。咁如果換著我哋，你飲唔飲啊？前兄。 其實都是咁樣嘅。第一，台灣人的飲食文化咧係受閩南影響嘅。咁而頭先你講緊咧食狗同埋食蛇咧，其實係嶺南地方是多嘅。嗱，嶺南地方是指乜嘢呢？其實就指個廣東地方。廣東地方咧係有拜狗嘅，嚇，亦都有咧係有呢個即係食狗嘅習慣。至於食蛇嘅咧，其實多一個人。在廣東 太史 江太史是啦，冇錯。點解咧？因為咧，食蛇咧一路以來咧，除咗係一種嘅風俗啊，或者係一種咧即係食飽之外咧，仲以即係醫藥用途，但係都唔普及。但係江孔恩咧係令到佢成為一種上流嘅食法，因為傳咧就話佢整蛇羹咧就俾外國人食啊嘛，外國人咧開始以為啊唔知點解咁好食嘅咧咁樣，一知之後原來咧就係咩咧就係食蛇，咁咧咁當然啦嚇驚啦，但係一驚啦，咁但係咧當經過咧佢個解釋之後咧啊發覺啊唔係喎，其實係一種幾好嘅美食。咁但係當然咧，提到咧呢個太史五蛇羹咧，就必定提咗一種嘅居民係一種嘅秘技。點解咁好食咧？其中一個秘技係咩咧？ 係 佢種嘅菊花係自己種的。 太史五蛇羹就必定配咗菊花噶嘛？ 菊花是自己種啊嘛。咁所以係佢自己嘅嘢先有，人哋冇啦。係咪蛇可以整翻出嚟，可以喺地方地方嗱，但菊花係自己嘢。 咁咧，阿江太史咧就係阿南海十三郎嘅老豆啦。咁就可能即係前半生咧寫得太好啦。咁到最後尾咧，咁佢又冇即係共產黨嚟咧，咁佢諗住自己年紀大就留喺大陸冇事嘅咁樣。結果咧就係即係反右嘅時候咧就不堪受辱，佢咧就係即係絕食啊，可以講係絕食節咁啊死嘅，係啦。 所以好多即係好可惜咯，好多人都係啦。咁啊，即係喺個政治。 好嗱，我哋頭先即係呢個飲食文化啦，影響到。即係長工嚇，影響了台灣的很多嘅飲食文化啦。 咁頭先講咧，就係台灣即係始終咧，成日食即係冇人食啦。嗱，狗肉咧，咁多年咧，我哋即係我都去揾過嘅。台中台成個台中市咧，得一檔係仲係好隱蔽嘅，都唔係公開話我賣狗肉嘅，得一檔啊，咁你即係喺眷村裏面啊，得一檔嘅啫。 咁但係食狗肉呢個文化嗱，當然即係而家講緊就話好殘忍啦，係咪？咁就廣西嘅即係玉林狗肉節就即係響徹聞名啦，即係臭名遠播啦 嚇。但係我哋即係食狗肉，其實我哋成個係亞洲文化嚟講咧，其實係都係常見， 好重要嘅一個即係。 我哋譬如我哋講啦， 韓國啦， 係啦，嗱，韓國人，我哋都成時講啦，象意每多屠狗背，係啦，我哋歷史上嘅十大刺客裏面有幾個都係屠狗背嚟嘅喎， 係啦，都係殺狗。狗啊嘛， 系啦，專豬系咪好似系啊？ 要查先知道 這個人起碼有三個起碼幾個 咁你嗱韓國啊，即係係咪即係都叫做北方啦？ 咁所以我哋睇即係主要 東北地方， 外國我哋唔理啦。咁我哋睇翻中國文飲食法，咁一路狗肉傳落嚟，其實好奇怪喎、哦。喺古代，因為肉咧就比較少有，狗嘅最方便噶、啊，隨時都見佢身邊要殺，要食嘅湯啦。 同埋佢繁殖力都強啊嘛， 但係好似感覺上面。唔係點入得即係啲 大雅之堂 係啦？點解咧，前兄？ 冇啊，其實因為咧所謂大雅之堂嘅咧，就必定同一樣嘢有關。 嗱，我大菜就所謂大菜，出煙會裏面唔會有狗肉出現。 冇錯 啦。咁即係大菜同一樣嘢有關嘅、嗯，所謂大雅之堂就同個祭祀有關。 嗯， 即係你唔俾祖先食噶嘛？點解咧？因為當時嚟講咧，俾祖先食嘅咧係三牲。羊呢，如果而家讲嘅羊呢，係啦，豬呢，咁佢呢一啲所谓嘅即係三牲嘅一啲嘅东西呀。咁所以變咗呢，你唔可以用嚟祭祀嘅話呢，咁你就唔能夠。 牛都好似有得祭祀㗎。咦、 啊、我係覺得六畜傾岸、啊、其實六畜呢，我哋三字經咩六畜都係人之食㗎嘛、啊、我哋都係食得㗎，裡面就包括咗狗㗎。 嗯，咁但係你如果你拎去祭祀，一般嚟講你祭祀嘅時候喺周禮入面咧，見唔到有用狗嚟祭祀。 嗯嗯。 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唔係用祭祀嘅話咧，就唔會係嗰種所謂大雅之堂。 嗯哼，即係你六畜可以食啫，但唔等於佢可以即係上品啊，即係佢祖先祭祀噶嘛。 係，即係 祭先祭地，佢 呢啲係屬於係低級食品。 係啲低級。 呢啲係啲其他嘅食品啦，即係唔係低級啊？係，即係等於好似喺宋朝時候食豬係一般平民百姓食嘅。 嗯。 啊，係羊先至係比較係有身份嘅人食嘅。 啊，即係整個羊燉個羊肉嚇。係 啊。 咁啊，成日都話燉。燉呢個文化喺飲食嘅中原嘅文誒，即係中國文化裏邊，燉呢個即係煮食方法係咪都常用咧？ 嗱，如果燉呢個做法咧，其實咧同一樣嘢有關。漢朝時候咧最常見嘅係乜嘢咧？ 係 就叫水席。咩叫水席咧？ 打邊爐？ 唔係。 啊，又唔 係。所以水席嘅意思咧，係肉同埋水一齊煮。咁當然咧，好淡茂茂嘅。咁咧提到一個字啦，就係、是、汁啦。 汁， 汁，汁嚟講係肉多咧，因為汁多咧。 嗯， 其實喺古代嚟講咧，所謂水席者就係嗰個汁係多過肉。 嗯， 但係後來咧一路演變落嚟嘅時候咧，就肉多就汁少。 嗯， 咁所以嗱，你見到呢樣咧，就係你肉多汁少，其實呢個就同個燉有關嘅，因為你冇嗰個汁。汁醬嘅話，你就燉唔到啲嘢出嚟啦嘛。 咁其實都亦都係同呢個社會嘅經濟有影響啦。咁我窮，即係以前窮好難揾到肉嘅，當然啦。咁啊，可能四兩肉咧就要十個人食噶。咁啊，後來就錢多啦，好似宋朝錢多嘅時候，唉，咁啊一人四兩都得啦。 似乎我哋講飲食文化呢啲時間講得特別快。我哋呢一節咧又差唔多夠時間啦。 係啦， 我哋唞唞先。 好， 咁啊一陣翻嚟再食個。 好。